看窗外的蓝天，在这个午夜，我回忆画面有你情节。慢慢吹着心底感动，我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有的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不小心呵护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整个夏天下雨环游世界， 想你的 脸就像是爱的表现，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思汉的新歌《二十一小时计划》。 我总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看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醒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思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听到了，我们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一个全新的单元叫做 Listen 看好你，可以听得出来，这是呢为我们所有啊新生势力哈，我们的华语乐坛的新人力量，那同时呢我们为他们来助力打 call， 至于呢我们也是有一定严格的标准的，是把这个严格的标准呢一半在自己手里，一半呢交给所有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会严选出来这些发新作品的歌手朋友们，首先有一个必备条件，不能只是一首、两首、三首的单曲，必须是一张正规的专辑。哎，在这个年代发一整张有品质的专辑啊，已经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了。那对于真心原创，想去把自己的音乐呢，这个经过各种推敲，像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节目当中推荐的每一首，无论是这个经典的老歌啊，还是有品质的新歌一样，有自己的这个 sense 概念。包括呢整个从制作层面呢、创作的利益啊等等，都是拥有非常巧思放在里面的心思，花很多心思来做专辑的朋友们好。那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我们的 Listen 看好你，为我们的新生力量助力，为大家推荐更多的优质的新生音乐人。我们在这段时间听到了耿思汉同学的新专，今天节目呢也为大家来推荐这一首专辑里的排行第三位的歌曲，也是整张专辑里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叫做《一边年轻一边老去》。 曾以为我缺少了什么东西，直到我遇见了你，我不够努力，你还是给予我幸运。好像有些挥之不去的焦虑， 一次次直面命运。有那些经历，我也好活在故事里。无论你遗失在哪里，我都会这样要求自己，不慌不忙，不嫌不弃。我要和你一边迷失，一边寻觅，和你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何惧困境，一边欢聚，一边分离，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 浪潮 ，Listen to why。 好多事想要做却来不及，或许是我想逃避，然而我发现他们明明可以来得及。无论你攀升到哪里，我都会这样搀扶着你，无时无刻，无夜无明。我要和你一边迷失，一边寻觅，和你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何惧困境，一边欢聚，一边分离，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怎么会不想与你一起年轻着，一直年轻着，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 董思汉说，每一个相似的躯壳都有着独一无二的人生，有的时候告别或许完美，或许不完美，但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课。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学会一边年轻一边老去。我们听到了，这是在专辑应该是排行在第二位的歌曲哈。我想到第三位的歌曲呢叫做自爱，也是说在这首第二位的歌曲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有一丝丝感觉可以作为主打的感觉啊。因为创作者呢是雨田，也非常善于写这种细腻情感的抒情歌。在刚刚的这首歌里面，我们也听到了有这个耿斯汉自己吹的长笛哈，作为整首曲目的点睛之笔，温柔传递出一边年轻一边老去的坚定。 梦已안아있어요아무도모르게나조차도모르게자라나고있던거예요사랑은그대인걸요내손을잡아줘요나혼자두지말아요이밤이지날때까지만나를꼭안아요 다 보면 작은 슬픔이 하나 있어요. 아무도 모르게 그 누구도 모르게 혼자 울고 있던 거예요.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二午后，你在忙些什么？我的好朋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浪潮 Listen to One 节目，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问候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小小小的小雪林儿说，哦，今天的不开麦吗？不唱吗？你是说要开麦哪一首呢？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山外有山的朋友，哦，我们老朋友啊，有海的鱼，尾号是351W。现在加入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下载我们的听听 FM。在这个周期里面，我们同样呢为大家的每一首好听的推荐曲啊，都是呢由我们精心严选。这首你已经不陌生了吧？方大同， 不用怕黑，黑暗之主才是胆小鬼，他害怕光亮，他讨厌太阳，他希望全世界能被黑暗隐藏。

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 美好的午后当然需要音乐的陪伴，在浪潮 Listen to One 里的每一首歌曲都为大家准备了午后福利。爱你不是两三天，我们的节目也不是两天三天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今年呢，在12月底之前，我们都是呢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钟，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的节目将会呢变作全年无休状态，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都可以打开 FM97.4， 打开你最钟爱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了。主要是源于大家这个呼声太高，我节目虽然开播不久，但是呢收到了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老朋友们以及新朋友们的支持哈、啊，感谢大家。在16点26分继续邀请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下载我们的听听 FM，找到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可以呢进来注册一下自己的 ID， 让我们来眼熟一下。此时此刻看到了在聊天室里面的一位我们的这个著名的女作词人、女诗人啊、最近呢有很棒的作品，我们在下一时段呢也会来听到非常好听的国风歌。好、啊，欢迎狗狗同学。雪孩子599他说呢，刚刚这首歌曲啊，梁静茹的老歌呢，是一首欢快的失恋歌啊。你会发现之前的经典作品，不知不觉啊，在2000年21年前的歌，我们此时此刻还可以呢，在电台里面用这样的方式为大家呈现啊，有种穿越的感觉。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稍后见。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进口智影大气诺机，全系标配威路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详询智影中进百望8240-2666。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斯汉的新歌《二十一小时计划》。 我总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跟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斯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欢迎回来，浪潮 Listen to One 的第二个时段，16:31，我是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 DJ Mai， 问候大家下午快乐。我们在这一时段的开场听到了一个很特别的 intro， 这也是此次紫禁城的12首作品当中的一首。 听完来忧伤，无穷缤纷如梦，苍白中滋味，无尽烟雨惊鸿，大风起百合，红颜圆缺浮游，汇入九州天地同游。草原兵马中，乌兰为长河容，公主交错中，四海方圆可通。你眼里喜怒哀乐融入愚公，细润无声风雪笑容。一盏烛火到天明，万古长灯泪尽心。若有浪涛烧满心思空，当有笛声向晚月下吹红。若有深藏冷绝似孤风，当有静夜落花，徐徐如风。木兰为长可容，红绸交错中，四海方圆可通。你眼里喜怒哀乐融入愚公，细软不生风雪笑容。一盏烛火到天明，有浪涛洒满心自空。当有笛声向晚月下吹红，若有深藏绝似孤风，当有静夜落花。若有浪涛洒满心自空，当有笛声向晚下吹空，若有深藏冷血似孤风，当有静夜落花，徐 最后的点睛之笔，徐徐如风，把这首由石头程石磊所演唱的《四海》带入了最最唯美的妙境当中，也是我们的大型纪录片《紫禁城》主题音乐专辑当中的佳作之一哈。邀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聊天室里的小伙伴们呢，正在哈畅聊当中。来，我再点进去看一下。对啊，我有空的时候一定会帮大家把这个金加起来哦。也欢迎新来的朋友。 会回来找我吗？你知道爱情没个准，它终究是人，不像妹妹那般单纯。你为他负责尽本分，对他的荒唐依然在忍，但爱情变得不诚恳又没分寸。你何必为他苦苦的等，爱一个人要看缘分，曲终人散该了就该了，记住他的曾经爱过你就好，其他的真的不是那么重要。不料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自己搞得那么凄凉，我瞧你现在是什么模样，我料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大不了痛哭一场，日子要过路好长。你还是每夜点着灯，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你知道爱情没个准，他终究是人，不像妹妹那般单纯，爱一个人要看缘分，曲终人散该了就该了，记住他曾经爱过你就好，其他 没错，在我们的众多小伙伴的聊天当中呢，也说这上中学的时候就听过这首歌曲了啊，也是一首呢暴露年龄的歌曲，有20多年，24年的时间。那在当年呢，小齐任贤齐哈，这个封面呢也是特别忧郁忧伤，所谓的这如当下讲就是非常的，你知道，就有一点的 emo 的表情哈。心太软专辑也当时创下了2600万张的销售奇迹哈。当时也说有些歌曲呢是用来娱乐的，有些歌曲呢是用来这个发泄的哈，有些歌曲是用来疗伤的，所以当年的治愈系的男神非任贤齐莫属了。我们刚听到的版本是一个穿越了时光时空的重新演绎，来自郁可唯同学哦，好听好听。同样的，郁可唯的声音也是非常治愈系，再次用他的方式演绎了一个女版的很受伤，不知道有没有治愈到你呢？浪潮 Listen to One 就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 浪潮 Listen to One。 每天我是门把的外向男，我独我只在不能比起男，谁还眼中命运来给我命。

声相守，这到底是谁在安排？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边走边唱，依然还是年少无知的感伤。依然有爱情在游荡，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依然还是年少无知的感伤。 浪潮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这么装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好吗？怎么还不来爱点？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机心在你接？心跳的声音，梦梦中低音，怕铃声未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电 接到你的来电，我会大喊 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而且忘了进去到底怎么演，也是兴奋很难收敛。 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天气突然没电。怎么还不来爱点？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起身在门街？心跳的声音，砰砰中的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 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 你的